鸡脚黑话晒都系圣和元老级人马，平时设宴都一定大锣大鼓，不过今次就啱啱相反。今次饭局就只系摆咗几位前坐馆薯仔、现任坐馆沙田咪，仲有鸡脚黑嘅亲信椰子等人出席，全部都系鸡脚黑围内自己有咋。讲咗咁耐，因乜解救呢餐饭要咁低调呢？其实系鸡脚黑呢晚收契仔，呢餐就系上契饭嚟嘅。不过我哋就收到风，鸡脚黑今次收嘅呢个契仔，并唔系乜嘢蛊惑仔，反而系一个警务人员，认真估佢唔到啦。就系因为契仔嘅身份咁敏感，亦都费事佢俾警方高层问话，所以鸡脚黑今次呢餐上契饭真系有咁低调，得咁低调啦。 真系全世界都知道嘅低调喎、啊！ 喂，同埋而家咧，你有冇发觉咧？ 收差佬做契仔、啊，呢、這个 系咁。你 除咗系蒲面呢一个问题咧，就系、是、唯一我觉得系几过瘾嘅咧，就系咧又咩话鸡脚黑啊， 万鬼添啊， 哇！起我写低啊，你佢都俾我播紧嘅时候，喂，呢啲名系真系。喂，大哥，我哋真系睇黑社会电影，即系嗰阵时候咧，先会睇到个名字。喂，而家好似蒲晒面咁， 蒲晒面，真系大镬、啊， 公然、 啊啊， 变成了一啲合法嘅活动、 啊。 喂，所以你日后选举嘅时候咧， 嗰阵时候 你都计过噶啦。如果共产党所谓佢要选，佢要利用嘅铁票咧，一黑社会，除咗工联会嘅系统，即系成个左派传统嘅地区网络工会系统之外咧。就是、黑社会系统， 嗯， 而嗰啲系能收能放嘅， 嗯， 佢要几多飞有几多飞， 唔、嗯、怪之你讲紧即系2015-16年选举，共产党未惊过啦， 唔系佢唯一就系未惊过就系咁嘅原因咋， 嗯， 喂，你工联会嗰啲人会死噶嘛，我哋以前嘅即系传统智慧就系、 是， 喂，嗰啲阿叔阿婶嚟嘅， 嗯， 系嘛， 唔系、啊， 我选紧嗰阵时候都60零啦， 吓、啊。 即系我僆仔以前选紧都六啊零咯，即系而家80咯，投得几多镬先？ 讲啊，咁讲咗，即系例如我咁样，我帮衬个工联会个，即系嗰啲咁嘅日文班、西班牙文班之后咧，喂，佢哋真系疯狂轰炸我喎！一去到选举嗰阵时， 系咯，即系佢一定会有个比率，好似做生意咁，佢有几多个 call 嘅话咧，佢会翻到几多票，同埋佢屋企人噶嘛。但系呢啲系唔稳阵，亦都系唔够嘅， 嗯， 唔够同你数嘅，咁咪就系要加埋黑社会喺度咧。 系啊。因为黑社会有动员能力噶嘛， 同埋佢嘅组织能力系比任何一个真系社团啊， 系啊， 系更加紧密。 即系谂下，而家你话即系俾传媒报晒啦，大佬即系喂新民党又同呢、這个新义安又有啲咁嘅嘢啦，喂又收埋契仔啦，喂迟啲即系你要入去即系派传单收陀地，可能即系一啲都唔系话天方夜谭。 喂，同埋你呢一个嘅缺口啊，系俾阿梁振英打出嚟噶嘛？ 嗯。 当日你呢个 小桃园饭局， 小桃园饭局，啊你啊罗范招芬， 啊、 包埋我哋即系有时嚟做下嘉宾主持嘅刘梦红， 同埋阿方中信， 系咪全部走去同人哋讲数， 吓、 啊，喂，你而家好似台湾黑金咁啊，大哥， 系啊，大佬真系， 喂，台湾先系咁讲数嘅啫嘛， 嗯， 我要靠啲黑社会大哥，点解要靠黑社会大哥啊？因为佢能够组织同埋动员能力啊嘛、嗯，以前台湾系黑到点啊？就算你太阳花都有啦，系真系黑社会动员出嚟搞你班学生噶。 咁你又 搞你啲正经人家，你正经人家先惊嘛。平时我屌我对住啲差佬，我惊咩大佬？ 咁啊，土伯你又唔熟习背基本法啦。咁基本法写到明咧，就系话呢个即系特首选举啊，其中一个方法咧就系透过协商啊嘛。咁边个有 power 咯，咪同边个协商咯。系咪？你有冇马先？ 喂，唔怪即系黑，即系头先嗰班黑社会仲要收警察做契仔，喂，因为佢觉得、 啊、 喂黑社会个组织力都未够紧密，不如收埋全香港最紧密、最有纪律嘅组织警员。 啊、 所以咧，你从今次呢一个嘅报道，将所有佢哋啲咁嘅喜宴啊、生日宴啊等等嘅嘢咧，包括嫁女啊嗰啲，全部蒲晒面，啲黑社会大哥咧，即系大摇大摆咁走。去咧去庆祝嘅话，其实你应该反映到个现象嘅就系、是，唔、 嗯、 单止系权钱勾结，而系权黑勾结， 嗯、 即系所谓黑金嘅情况系出现啦，已经。 嗯、 其实呢个系好危险嘅啦，已经。因为以前咧，你个界线系好清楚嘅、 嗯， 黑社会系唔会搞呢啲嘢嘅。 嗯， 你都唔会搞佢，因为你有嘢搞佢就差佬负责啦，使乜我哋搞啫？屌、這個、大佬系咪即系你真系反黄赌毒嘅话。如果佢真係有操控妓女啊，佢真係有運毒，咁你自然會投訴，自然會差佬會秉公辦理啊。但係而家調翻轉頭，黑社會做